满的都是爱，想象比满出来，我的爱神奇跑个起来，宇宙转得很快，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，宇宙转得很快，心脏快要跳出来，想要逃也逃不开。 找不到天堂，也猜不到月亮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，你的渴望对我是很难。太多人比我强，也承认我平凡，我已经拼命追赶，你的眼神请别那么冷淡，再付出我都撑得住，我不怕辛苦，哭得什么地步，只要你满足，但你可是满足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太累，是我的一切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赞美，就算我做的都白费，至少自尊让我保留一点。猜不到月亮，对不起，让你失望，你的渴望对我是很难。太多人比我强，也承认我平凡，我已经拼命追赶，你的眼神请别那么冷淡，再付出我都撑得住，我不怕辛苦，哭得什么地步，只要你满足，但你可是满足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太累，是我的一切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赞美，就算我做的都白费，至少自尊让我保留一点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太累，也别让我感觉爱你很可悲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从来听不见你一句安慰，就算我做的都白费，至少只让我保留一点，爱得好累，真的好苦，辛苦

生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曾经在某一瞬间我们都以为自己长大了，但是有一天我们终于发现长大的含义除了欲望还有勇气、责任、坚强以及某种必须的牺牲。在生活面前我们都还是一个孩子，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长大，还不懂得爱和被爱，你说呢？ 我们背靠背却无言以对，走不到完美，你把爱收回，从来都不曾后退，而期待正被疼痛粉碎，在无尽黑夜长尽孤独滋味。我不配就连给你疼爱都不配，该怎么赎我的罪？你想要的幸福也许只有他能给，我的爱只会是负累。我不配就连给你安慰都不配，我咽下自己的泪，终于明白你是怎样熬过夜的黑，可我已失去你给的唯一机会。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，夜夜陪着你的海，心情又如何？灰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

心吊胆，从此就收起了烦，每个人都有个港湾，就是他要有的答案。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，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，让它带你找寻爱到的温暖。直觉相反，如何能靠岸？把心交给命运去保管，放开双手，或许下一站路被平坦。想象爱情犹如一艘船，随着风，你再多勇敢也靠不了岸。把心交给海洋去保管。带你找寻爱到的温暖。

抱的爱越来越少，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，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。我像是一个你爱又可恶的影子，冷冷地看着你说谎的样子，这两段的真实容不下我的痴，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，这样的放肆？我像是一个你爱又可恶的影子，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，对爱不及得失，这无味的日子。眼泪是唯一的奢侈。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，尊享城市健康生活。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